第28天，政治经济。伊万莫斯科有这样一首歌，嫁人要嫁普京那样的，是真的吗？真的有这首歌，很多俄罗斯人都喜欢普京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总统，我也很喜欢他。胡锦涛主席也不错。是的，王华，你说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？现在的中国是一国两制。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真快。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，在经济上是取得一些成就。俄罗斯这几年的经济也非常不错。是的，现在俄罗斯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。我相信俄罗斯的明天会很好。经济学家也是这样预测的。伊万，今年的世界500强公司，你知道哪个公司是第一吗？我猜是石油公司，对不对？去年是，但今年不是。今年排在第一的是沃尔玛公司。经过40多年的发展，沃尔玛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零售商。是啊，现在沃尔玛在全球有5000多家商场。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是第几？第52。中国的公司怎样？中国今年有30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，比去年多了6家。不错。短语和词组：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政策、政权、执政、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民主党、共和党、无党派、总统、主席、总理、国务卿、竞争优势、关税、自由贸易、资本流动、资产、负债、成本、费用、利润、债权人、债务人、贷款、国内生产总值、世界贸易组织。